件事是怎麼爆出來的呢？啊，陸陸續續我們採訪找回的整個來龍去脈就是怎樣呢？原來當時廣州呢就出現了有疫情，當時的省委書記是張德江。張德江怎麼說？哇，哎，你怕影響經濟影響投資，先掩蓋吧。但是呢後來咁啱就全國這個最高人民法院啊，院長啊，周強啊，做咩？佢個女兒做生意啊嘛，即係啊嚟到廣東，發覺咦有啲咁樣嘅怪事嘅，咁啊翻到去就同老豆講啊，咁老豆誒係咁啊，大家傾偈嘅啫嘛，咁跟住咧就同江澤民講，咁江澤民咧就誒咁啊，就揾當時嘅衛生部部長張文康就落到廣東。咁去到廣東咧，張德江兩個張咯，哇！係啊，中央而家驚動咗中央啦嚇。咁於是咧就張德江啊，係，原本唔承認噶，點解後來承認啊？承認咗，不過佢補充一句：而家搞掂咗㗎啦，冇事啊。咁所以翻到去咧，匯報到江澤民嗰度，佢搞掂咗啊，咁揞住佢先啦，就唔好講住啦。結果個疫情咪喺國內，大家有冇留意啊？嗱，又係公開㗎，我啲嘢唔係亂作㗎嚇。咁有冇發覺喺廣州爆發咗個疫情之後，第二個爆發被感染嘅地方喺邊度啊？就係、是、北京啊嘛，即係小湯山醫院咪就係咁樣整出嚟嘅咯。佢話死500多人，大家真係唔信嘅嚇。好啦，咁當時咧就係因為張文康唔方便再放喺嗰個小組裏邊，所以先揾個副部長高強落去啊嘛。佢畢竟都係醫護界嘅專業啊嘛嚇。但係今次呢個小組，有哪一個人是來自 醫學界、衛生界？有什麼？全部都是政治官員，所以這個呢就可以看到， 維穩官員是有青的，全部有青在這裡。喂，這樣啊，夫子，第一件事跟你說，其實戴住口罩要你做節目是很辛苦的，是很焗的，焗過一時就會咳的了，大家千萬不用怕，沒事。只不過呢，如果你來到這間房呢，你想想是很多水銀燈照住的，是很熱的。講開呢，即係在大陸呢，即係鐘南山呢都要噏一句呢，就模棱兩可的說話，即係這個肺炎呢，即係新冠狀病毒， 因為他說現在他的專家小組組長的位置已經不是他了， 就在武漢發生，但源頭不是一定來自武漢。OK， 不是一定來自中國，嗱，噏啲咁嘅嘢咧，其實咧就好唔尊重科學嘅。喺中共嘅體制或者共產國家嘅體制咧，有時做科學家咧，即係你要講真心話、直話咧，你都瓜實嘅。咁而咧係共產國家，亦都係出咗一啲好大嘅、好荒謬的一件事咧，叫做理心科主義。什麼叫理心科主義啊？ Lysenko， L-Y-S-E-N-K-O， 在三十年代的時候，就是在前蘇聯史太林下面的一個，就是不是很厲害的科學家，農業科學家，識擦鞋，擦到你史太林爺爺的鞋，他說你行的， OK， 那就給他坐吧，指揮吧，就搞些什麼出來呢？荒謬的東西呢，就是他說呢，其實科學呢，即是科學的東西呢，是有唯心的科學，亦都有唯物的科學。我哋蘇聯搞嗰啲咧，就是唯物進步的 OK， 咁咧，佢亦都係遺傳學家嘛。嗱，有啲遺傳學咧，李森科張相攞出嚟睇下，唔該，攞出嚟睇下李森科。嗱，呢件咧就害死好多人嘅，即係講大話嘅科學家。嗱，呢個叫李森科，成個蘇聯即係俄羅斯人嘅樣啦。咁他是遺傳學專家，是牽涉於這個農業的。他說有些科學呢就是唯心主義反動的。在遺傳學裡面呢，就個鼻祖叫什麼名字？阿健，叫做孟德爾。孟德爾呢就發明了呢，發明很多遺傳學的知識應用在農業的。但李森科這個人呢就說我們不用唯心，這些是唯心主義的。因為呢孟德爾是神父，咁神父梗係維心啦，係咪？結果咧，蘇聯喺農業上咧係有失收，佢犧牲咗兩代嘅科學家，農業科學家、生物學家，就唔俾佢研究阿孟德爾嘅嘢。啊，呢啲咧係叫偽科學。就呢個李森科特別長命，係活到1970几年嘅。咁啊，克魯曉夫上台咧，仍然俾佢有一撈。 直到克魯曉夫落台咧，先至佢先至冇得碌。咁呢啲悲劇啊，嚇共即係專權社會嘅悲劇，唔尊重呢個科學，亦都冇新聞自由去 balance and check。喺中國係咪繼續發生緊咧？夫子，你睇過嗰個 committee 裏邊完全冇科學家嘅，唔尊重嘅，你要擦鞋啊，要噏啲咁嘅嘢先要生存到嘅。中國係咪仲係咁咧？ 嗱，講到呢個問題咧，我諗咧，我成日講話條塊分割法，咁去睇呢啲問題嘅時候咧，有宏觀，有微觀，跟住咧睇完曬之後咧，我哋要分主同次， 係 兩樣嘢噶嚇。咁如果你話啊，佢係咪對所有科學家都係咩咧？咁壓制咧咁樣嚇？咁如果而家中國嘅科學家佢係唔理政治嘅？不問政治，只是集中落去佢做嗰個個科研嘅咁樣。咁當然你係政治掛帥，或者即係政治係正確，逢迎到上面嘅嗰啲就更加風生水起啦。我正話講過張文康咪咁咯， 係 係嘛？佢又係即係本來都有啲醫學水平嘅， 係， 但係佢更加要擦鞋啊嘛，嚇、咁中國以前好多呢類咁樣嘅人㗎，嚇、啊。咁但係如果你話啊，我真係集中落去係做醫生、做研究嘅等等嚇、啊，我又唔理咁多嘅。總之咧，我又唔反你共產黨，我又唔投靠你共產黨。我要攞咩一官半職啊？要做人大啊？要做政協啊？如果你唔係咁嘅話咧，而家咧佢哋都可以獨善其身嘅。咁呢啲係真係呢啲現象。好啦，但係呢度有兩個情況，第一。如果你係講真話嘅，去到一個即係好似今次沙士，李文亮等等，佢都唔係講政治噶，佢係講出嗰個真相啫嘛。但係你唔理政治，政治會嚟搞你嘅喎，等於袁國勇而家啫喎，係嘛？咁變咗咧，呢一啲咧就係佢本身咧都唔係政治化，亦都唔係尋求政治利益，但係而家嗰種咁樣嘅即係啊。極左的文化裏面呢就是要去到一種你要配合他講大話那個情況的、啊、 即是要指鹿為馬指鹿為馬就生存到 你有多少個才能同樣是會卡住你 沒定 期你說、袁國勇因為他真的在這方面有他的專業的知識、現在你的防疫、還有他在國際上有影響的、鍾南山在國際上也有影響的、這個不能夠否定的、 我看過西方的新聞片 是quote 鍾南山講明鍾南山 ZHONC 現在問題就是說我從兩個角度去看鍾南山第一就是說他仍然努力地去盡他的能力講出一啲嘅真實，盡佢能力喺咁嚴格細咁喺咁壓力之下，呢一個咧就令我諗翻以前我哋新聞界有個老前輩蕭乾嚇，咁、或者即係文學界有個巴金，咁佢文化大革命嘅時候咧，兩個人咧就大家惺惺相惜，就有一句説話，兩個都經常講嘅，就話我哋講唔到真話。但是我哋一定要保持到唔講假話，係嘛？嗱，咁佢呢句第一句説話咧就話個人格細金係嘛？你坐埋一邊，你都唔理嘢，你又唔寫嘢啦嗰陣時，嚇、咁但係咧，佢哋有一定嘅知名度，有一定嘅影響力，就等於日本侵香港嘅時候，佢揾啲知名人士出嚟，你話歌頌日本啊咁樣嚇，咁佢哋話蕭乾地有嘅，我唔講得出呢啲説話。我贊不到你共產黨、但是我最單動我不講假話、好了鍾南山現在這個情況呢我從這個角度呢我有些是理解他的、可能跟大家朋友的感覺有些不同我們以前也採訪過他、好了另外一個角度來講大家可以看到共產黨這些文化是多扭曲人性、多扭曲的真相、你本來呢在中央電視台接受訪問的時候你講了這個的、有醫護人員都感染、其實鍾南山那時候講的時候是非常輕騎、我們所謂的他講十個而已、但是現在出現的數字我用回官方的數字、他說單單武漢裡面感染的、不是湖北、感染的醫護人員、 3000人啊， 三千 感染噶，死嘅幾多個啊？300個啊。嗱，你話呢啲嘢嚟講，你而家啊，共產黨唔衰嘅，佢諗住攞嚟秋後算帳，算你呢一個湖北當時嘅省委書記，嗰個叫做蔣超良。 係， 蔣超良點解會而家即係諗住俾別人開刀祭旗咧？就是因為蔣超良係黃岐山啲老友 ，OK， 即係大家關係好嘅。而家習近平如果佢要大開殺戒嘅時候，又唔想你黃岐山喺二十大嘅時候咧，可能會成為一個挑戰者。喂，佢咪殺你啲將士先咯？嗱，呢度可能越講越遠噶啦。你睇最近海航事件， 係 海航事件都係黃岐山做。海南省長的時候壯大的嘛，其實海航已經變成一個民營機構了，最近就吃了你咯。所以這些來說已經是政治高度政治化，去影響到你的醫護工作，是吧？那 去到這裡的時候呢，那我就說我觀察，我沒有訪問鍾南山這段時候，因為都不方便的，我感覺得到咧，佢已經受到好大嘅政治壓力噶。你睇下佢企出嚟領導入黨宣言，喂，以前佢邊會咁嘅啫？ 啊，呢、這個好奇怪，突然之間 呢、這個咪就係一定有壓力咯。所以有啲人鬧佢咩中南山啊，中南海，你去咗中南海啦。呢啲嚟講咧，我覺得有啲人係會有個咁嘅。激憤的，但是 我因為未找到真相在這個問題上面，我也都過去那種的接觸呢，我覺得他仍然是在刑格細禁之下，最單到他沒有投懷送抱的，某個程度上呢，我們又要稍微了解理解一下他們，即等於袁國勇他現在設個文章而已，大家想想他說撤啫，文章已經出咗嚟㗎啦，全世界都睇到㗎啦。而且佢而家鬧得幾響，鬧得幾啱啊，係嘛？ 夫子，我講呢樣俾你聽，其實嗰篇文章咧，已經有人將佢翻譯成為英文， 可以㗎， 全世界所以出曬啦。 嗱，呢個咧，我成日從個策略角度去睇啊。 係 原則嘅要堅持啦，但係有時係互借東風，進退有道嘅喎。個效果，即使我話撤回啦，袁國勇話撤回啦，但個效果一樣嘅喎。效果反而調翻轉頭咧，更爆炸性喎！睇你共產黨點衰，你壓到自己嗱，真話你又唔講得，咁而家袁國勇稍微退一退咧，最單到唔會影響到佢以後喺國內啊，你又做研究啊等等嚟講咧，佢有實力噶嘛，佢唔需要因為一個文章咁啊斷咗以後個研究之路，而個文章嘅效果已經係爆發性出嚟啦。咁從呢個角度，我哋係咪應該理解呢？係嘛？嗱，可能有啲朋友覺得就唉，呢啲又係 嗱咁講啊，夫子 妥協主義啊，咁啊唔緊要啦，大家有大家嘅 諗法啦。你越抽起咧，啲人咧就越攞嚟睇嘅。 咁係咯。 嚇，即係我仲講又美國咧，就成日美國政府啊，成日否認有 UFO， 越否認咧，啲人就越信，一樣係咁嘅道理啊嘛。啲嘢你信唔信啲嘢咧？政府否認的東西你就去信了， 因為大家現在看到共產黨鬧親誰誰就紅 了， 跟著共產黨自己的宣傳沒有人相信的，我想你們已經 有人相信， 不要理啦， 藍絲告訴他我相信海外親共華人有人相信， 我想他相信 我都說我不否定的，他講某一個角度嘛，他講那個角度的時候 權威要相信， 就是條塊分的法，他那天說一個角度嘛，一個事情不是所有角度，所以不需要花氣力跟他們談的，即是跟他們拗冇意義嘅，咁所以去到呢個位咧，我覺得咧就係大家你睇個效果，咁到共產黨做咁宣傳，我諗你哋可能早排已經講過啦。習近平去武漢視察，喂嗰啲嘢假到冇人信嘅。你睇下佢企喺後邊火神山醫院。喂，火神山醫院大家都知道係一個臨時搭建嘅。建築物嚟嘛，一嗱嗱咁樣。習近平那張相官方的整出來後面火神山醫院，但是它一個台階有幾級，固定建築物來的，後來啲明眼的武漢人看到，這個是武漢職工療養院來的，咁跟住咧，佢啱啱同火神山醫院係隔離嘅，咁原來去了那度。 就當埋去咗啦。仲有一張仲怪啊！嗱，有官方發出嚟噶，咁唔知係咩原因啦嚇。咁後來刪咗嘅，冇咗嘅。咁習近平著住軍服，咁啊同啲軍官啊，大家要抗疫啊、救災啊等，冇所謂啦。 真係刪咗喎，唔覺喎呢張。 因為點解咧？嗰張相咧，你一睇落睇。看細緻你就知道穿崩㗎啦。 啊，點穿 崩？同一太陽下，習近平企喺度，軍隊其他人企喺度。 嗯。 點知地下上面個影咧，一個就向左，一個就向右嘅。 嗯。 同一太陽下個影係咁嘅。 咁啊勁㗎嘛。 咁 你影咗兩個。 哇！喂，如果係以前文化大革命啊，呢張相會點啊？反革命嘅相嚟㗎。喂，呢個影點會同？總書記的影子是背道而馳的，這不是反革命的照片，是吧？所以這些東西他做的宣傳做得這麼假，包括最近你說趕美國記者走，中國那個的理由就說是你美國做先的嘛，你美國趕中國記者走， 不是你早排喐了他三個，他又喐回你那些。 我經常說這些，大家就不要找個開始，因為你揾個開始咧，就可以你追訴我，我追訴你。咁中國就話咧，美國過去一年裏邊係拒絕咗400次中國記者嘅簽證，記者一年喎。嗱，佢又攞翻呢個數字出嚟啦。咁美國就話你根本嗰啲你話新華社，你當佢係一般記者，中央電視台你當係一般記者。你睇下新華社係喺中國嘅行政序列裏邊咧，係列為國家嘅事業單位嘅。 嗯。 中央電視台所有個錢係國家撥嘅，你點會係民營機構啫？ 即係幹部。 好啦，你而家就鬧人啦！啊，我趕翻你啲記者就，喂，你趕親嗰啲咧，《紐約時報》啊，《華盛頓郵報》啊， 《華爾街日報》 啊，嗰啲全部民營啊嘛。你上次啱，你上次趕。你可以有權，美國之音，美國之音是政府，美國政府俾錢嘅，你可以咁，咁但係你而家咧就話俾人聽，啊你趕我新華社嗰啲限制佢，咁跟住你話買樓啊支出啊你要報，我而家你做出我做15禮尚往來，你講起嚟嘅理由就好似好響啊，咁但係實際上你係將人哋嘅民營嘅新聞單位睇成好似中國所有嘅官媒。你啲一扭埋，人哋點會覺得你有道理㗎？ 不過最冇道理的一樣嘢咧，就係竟然咧呢班記者，呢 十幾個記者咧，以後都唔可以喺 香港 澳門採訪嘛。 嗱，呢度咧我成日鬧啊，共產黨成日自己咧真係自掌嘴巴嘅。 係 點解咧？佢話嗱呢啲嘢咧，呢幾日唔可以再喺港澳地區採訪啦。台灣咧？台灣佢管唔到嘛？管唔到即係點啊？咁佢咪間接承認台灣係另外一個國家咯？ 嗯 啊，咁亦都話 咦係啊，夫子要講得好， 我管唔到台灣㗎咁樣。但係你係間接承認咗台灣係係獨立一個實體啊嘛？呢啲咪蠢到加零一咯，係嘛？所以啊，呢啲 哇真係唔係一般見識你呢個啊， 笑死啊！真係 真係笑死， 愚不可及啊！ 咁但係咧，老實講，即係記者嚟唔嚟香港採訪咧，嗱，即係好睇都要由香港特區政府決定啦。入境處唔俾佢，又唔俾張呢個working visa 俾佢。你而家由北京外交部嗌出嚟，你刪收唔到。收不到轉頭， 所以而家係一個全國左嘅思維嘅表現嚟㗎。 喂，阿夫子，另外喺文化大革命，即係老毛當權嘅年代，都冇搞呢啲咁嘅嘢喎。最足佢有驅逐過英國記者， 因為嗰陣時其實喺中國嘅記者都唔多， 係寥寥幾件啦，幾件有驅，但係佢唔會嗌咗嚟，你驅逐咗出去，通常經過香港翻英國啊之類㗎嘛。佢冇話你唔可以喺香港喎。OK， 而家搞到咧，你唔喺大陸採訪。你係香港、澳門都唔入得喎。 你同你嗰位朋友，即係嗌你話唔好弄六嗰個年代嘅嚟睇中國，你嗌佢睇下呢一個啦， 係 咪一模一樣係嘛？冇改到噶， 冇改到。其實中國嗰種鬥爭嘅方法冇改到，只不過咧而家物質豐富咗，有西裝著，有胎打啫。嗱，關於美國嘅反應呢樣嘢咧，我哋休息翻嚟咧係再傾過嘅。嗱，再睇下大家。戴口罩好熱㗎，做節目。不過為咗你哋咧，我哋照做。既然我哋可以咁辛苦，夫子都好辛苦㗎。 唔緊要， 你哋一定要 CLS comments like and share。OK， 留多啲言，將我哋節目傳開去。上個禮拜做得好好。